这个桌子前头啊这儿就为前台， 哦，这儿是前台， 桌子后头那儿为后台， 啊， 好吗？ 好嘞， 咱就那么开始了。 哎，您看您这儿有那什么没有啊？ 什么呀？ 哎，有那个戏服有吗？ 戏服 啊， 穿的那个 啊， 那叫行头 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谁不懂啊？ 你懂吗？ 没有行头。 你们这儿没行头？ 相声演员就大褂西服，没行头。 那没行头怎么唱？ 素身就那么就活， 就这么唱。 哎，点到而已。 那咱们得区别一下。 那怎么区别啊？ 这么办吧， 啊， 我简单的化一化妆 啊。那行，那您自便。 对，这得让大家看出来 啊，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啊，有道理， 对不对？ 好好， 有个区别。 哎呀，各位，您今儿算来着了啊。铁先生从江南过来了啊，今儿要在这唱戏，我是傍着他们唱。您别听我，主要听这个铁杂子，是不是？多年不唱了，这出戏， 哎， 啊， 你看，就我这么简单一化妆， 嗯，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什么电影？ 有这么一，哎，日本电影 啊。什么电影啊？ 叫《追捕》 啊，看过。 您看我像不像那真优美？ 我看您不像真优美。 我像， 我看您像地雷战里那偷地雷的。这什么模样？这是 行行，就这样， 就这样了啊。 好嘞好嘞。 还有一点我得交代清楚了。 什么事啊？ 咱们场面得自备。 什么叫自备？ 就是您上场的时候我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您打家伙，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家伙，怎么办呢？用嘴学着。 这我可不太习惯。 一会儿就好了。 那行， 啊，那您跪到后台。 哦，这是后台。 哎，您跪到后台。 好， 好嘞。这场呢您叫板。 哎， 啊，您叫板。 那什么，你叫什么？ 啊，不不，这节课该您叫就得您叫。 我叫 啊，叫板。 叫板。叫板。 不是，叫您，您别开玩笑啊。您这弄干堆可不行。 怎么了？ 这有句台词啊。 什么台词？ 丁山儿该来了啊。 哦，由这儿开始 啊。对呀，啊，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交 代。哦，这怨我了。咱从这儿开始。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 哎，就从这儿开始啊。您来吧。 丁山儿该来了。 哎，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 去 该， 啊，您这喊冤来了。叫板，您这么干呕呲咧的多难听啊。 那怎么办呢？ 您得有韵呐。 我谁有韵？ 您。 我不能有韵。 怎么呢？ 今年没我的指标。 计划生韵。什么韵呢？ 什么韵呢？ 韵调之韵。 韵调 你就得这样，丁山儿啊该来了，明白了，这么个韵。 这句是你唱我唱。 您唱啊。 我唱你干嘛得唱我？ 不是，我这不告诉您吗？ 废话，我铁打我用你告诉你。你这叫什么事儿？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但是我唱不新鲜了，你来个先入为主，对不对？ 不是这意思。 我告诉你，表现自己，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行，这个角儿 人主要听我。 好，你来吧，行。 哎呀， 这倒霉嘛，这 你挡着我干嘛？ 这怎么叫挡着您呢？ 各位，您看见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拿这挡着我，他不让您看，您说这人多自私 啊！您这都理解错误了。 怎么了？ 我告诉您，您这句是门帘倒板。 啊啊！ 我这这么一挡呢，这就好比是那门帘儿。 哦，这是 哎 门帘儿。 哎，门帘儿， 这是竹帘子。 这，你管他那干嘛？道具啊！来，门帘倒板啊！哎， 丁山，啊，怎么了？丁山，丁 总管我脑袋干啥？什么毛病？总管我脑袋干 啥？你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啊？ 你这是什么呀？ 这不门帘吗？ 我扶着门框。 去。怎么出来门框了？没门框啊！ 行， 好好唱啊。 丁山儿哦，该来了。 闹猫呢这儿。带带带带个铃带铃铃带大姐带带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里个咚。 丁山儿哦

的身体无为和谁相守，模糊的感觉早难以分辨所有。哭泣的声音嘲笑放着大街头，所谓的成败见证头破血流，讽刺的看完这一场无聊的秀。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摇晃，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飘荡，穿过我所有的美梦，就这样飞到你怀中。这安静的夜，莫名的恐惧四面八方袭来，无声的呐喊却松不开的拳头，希望再一次被真正笔酸点燃，或许再一次站到信仰对岸，什么收回我曾经热血的伤感。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